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，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！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，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，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 11月11日，百得利亦庄奥迪30而立，以礼相爱奥迪儿童国学朗诵赛火热招募中，带上您的宝贝，赶快加入吧！报名热线5965-9999。 959资讯快报。 文明是城市的灵魂，城市是文明的体现。涿州市启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来，始终坚持文明创建工作作为推进科学发展、提质城区经济的龙头工程，改善发展环境、提升城市形象的品牌工程。文明城市创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影响融入发展大局，落到工作实处，走进百姓生活。在创城过程中，完善了涿州好人发布机制和礼敬道德模范实施办法，组织有关单位和爱心志愿团体开展慰问道德模范等服务活动，弘扬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精神，组织开展各类活动，教育孩子学会感恩，树立良好的家庭美德观念。在创城过程中，本市大力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，围绕3个倡导，把学习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。同时，涿州市还以倡导文明生活方式、革除陈规陋习为目标，大力整治2围和3车，积极开展4轻4化，引入社会资本，投放共享单车、共享汽车，城乡环境改善明显。创城改变了市民的生活，在这场事关全民的战役中，没有旁观者，更没有局外人，每个人都要以主人翁责任感参与到这次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动中来。10月31日，涿州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，市长陈宇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、市法院院长王玉海、市检察院及市直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、各乡镇办事处人大主席、高新区联系人大主管副职列席会议。会议指出，要深入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19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，市人大常委会要充分发挥好表率和带头作用，认真贯彻落实好19大精神，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良好的精神状态，努力做好人大各项工作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

烦恼是停留，留下雨和愁，人路过只有我静候，提着伞停留，无力再抬头，全为了心爱已被偷。人和车的四周，无言地我在走，从被看沿路爱侣细雨不休，长路旅途人沉默里回头，如再说真爱已落后，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，陪着你将我爱到走。人和车的四周，无言地继续走，沿路里难遇上你要我担忧，但愿发现路上有热爱，热爱热爱在发愁。今天你竟 秀发埋没了光彩，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，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，别再默默不语守着你的窗台。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，你能否愿意为我把门打开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，我对你的情感一直不能释怀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告诉我，我对你的爱

不会在凡俗之间痴痴留恋、这是一种厌倦，也是一种执念。荒唐的是我只不过是区区等闲，若有家里三千，不如知己一见。台阶没有拦住我，越走越远。醉了红颜，也把断了琴弦。你若是我，会不会在凡俗之间痴痴留恋？这是一种厌倦，也是一种执念。只不过是区区等闲，如有家里三千，不如知己一见。真是假，放了天下也把送给人家。你若是我，会不会把富贵荣华当作一盘黄沙？ 换个方式，换个借口。 再见。

我不在乎是否这是我一阵的离开，是否春水不再向东流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